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一篇，山蜃楼第四集。孟劲松没答话，只是把桔杆递给孟千姿，同时嘱咐新慈： 新慈，从现在开始你要跟紧千姿，在这山蜃楼里你看到的路可能就是悬崖，不能乱走，知道吗？ 我靠，还能这么玩？ 新慈又来劲了，接下来虽然步步紧跟，但时不时的总要小心翼翼探只脚出去，点一点远处的地，看看到底是实的还是空的。走了约摸一刻来钟，似乎是有情况，孟千姿站定身子，随手指向一边。孟劲松也不废话，马上拉着新慈靠了过去，然后关灭手电。手电光一撤，满目漆黑，好在淋过雨的石面和叶片有水光，适应了之后眼睛勉强能视物。新慈看到孟千姿单膝跪地，侧着头似乎在观察着什么，桔杆在手中掂量似的微晃，再然后肩部一耸，手臂一个漂亮的甩扬，就听见蹭蹭有声，桔杆甩长，蜘蛛随着绷直的鱼线飞了出去。新慈屏住呼吸，过了几秒，顺风传来孟千姿的声音： 哎呀，没钓到。 这世上绝大多数的事儿都是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孟千姿三次不中，新慈观战的专注就去了大半。和所有爱在背后嚼老板小话的员工一样，低声向身侧的孟劲松嘀咕着： 哎，孟劲松，我们亲自到底行不行啊？ 要不你上。 不过很显然，孟劲松也觉得短时间内完成不太可能，态度略有松懈，还抽空给新慈解了惑。 这蜃蛛无色无味，等同于隐形，但极偶尔的蛛面上会划过很细的像上弦月一样的一圈亮，我们山鬼叫它镰刀亮。不过你们普通人的眼睛基本看不见，连千姿这样的人都得细细观察确认方位。它的材质也很特殊，跟灌汤小笼包差不多，包子皮还是水做的，人手根本拿捏不住，一抓就滑，一碰就跑。这世上啊，唯一能抓住蜃蛛的就是吐司的宝珠，也就是玻璃罐里那只，所以啊，人家不是饵，抛桨出去是为了把蜃蛛给抱住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新慈忍不住又操心起抱珠来。 哎，老孟，这千姿一甩两甩的，不是把蜘蛛甩晕过去了吧？你说你们也不多搞两个蜘蛛轮换，就往死里折腾那一个。 孟劲松觉得他聒噪。 你闭嘴，别干扰千姿。 这声音都低声耳语了，哪干扰得到啊？屁精。 此时大雨已经转成了淅淅沥沥，山里渐静。新慈嫌雨衣不透气，解了两粒扣子，又抬手把雨帽拉了下来，这样一来空气清新，耳聪目明，别提多舒心适宜了。新慈扭了扭脖子，又揉了揉肩颈，目光无意间后落，心里突然揪了一下。就在他身后不远处，有什么东西正如如爬过来，黑漆漆的一团，那身量足有一个人那么长，再一看那轮廓也跟个人似的。新慈脑子里一空，手上下意识一个推挪，居然把握着的手电给打开了。灯光尽头，他看到了一个穿白褂子的女人，满脸血污，披头散发，双手抠着地里的泥，正往他脚边爬。这也就算了，更瘆人的是那女人的脖子是被砍开了半拉的，整个脑袋以扭曲的角度诡异地耷拉着， 窗口处还在向外奔涌着黑褐色的血。心慈一声惨叫，往后急退，地上不太平整，也不知是绊到了还是腿软，一屁股坐跌下去。这一坐，腿顺势前伸，好死不死，居然直接送到那女人嘴边。那女人抬起一只手，眼看就要抓住她的腿了。 陈子，陈子！ 心慈觉得自己的魂都飞了，拿手撑住身体，拼命蹭着屁股往后挪，手电咕噜噜滚出去，光柱贴着地急转。孟千姿急步过来，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，心慈一把抱住他的小腿，另一只手指向那一处人影，上下牙关得得乱颤。孟劲松压根什么都没瞧见，就是被心慈叫得心头发甚。不过看到心慈这反应，也知道身侧必有蹊跷。他打开自己的手电，向着心慈指的方向照了过去。按说他的性子比心慈沉稳，心里也约摸有底，但骤见这场面还是没能忍住。 啊，我操， 这个呀， 这轻描淡写的语气多少疏解了心慈绷紧的神经。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姿态太没男子气概了，赶紧松手。 这是什么？ 那女人还保持着往前爬的姿势，像卡了带，只在原地，并没有真的行进。孟劲松蹲到那女人身边，手电的光直直打向她的头，又看向心慈。 山蜃楼没见过，海市蜃楼总听说过吧？蜃景，假的。 说着伸手向那个女人的头摁了下去。心慈头皮发炸，还没来得及出声喝止，就见孟劲松的手穿过那女人的脑袋，宛如穿过一团空气，径直摁到了地上。抬手时还特意展示给她看，摁了一手的泥。 假的？ 孟劲松将手上的泥巴在石头上抹掉。 跟全息投影差不多，骗人眼睛的。你要是怕呀，就别打光，没光就看不见了。 收肾珠才是第一要务，所以这插曲很快翻过。心慈站到石头另一边，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没有这么丢人过。他试图给自己挽尊。 我也不是怕，就是猝不及防的，太突然了。 孟劲松表示理解。 没事儿，是挺吓人的。 但是你看人千姿还是个女的，那么镇定。 孟劲松没吭声，没有可比性，孟千姿可是被特别调教过的。山鬼斋那几位姑婆认为，做山鬼王做的是山鬼的门面代言人，得有王者风范，务必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。遇事惊慌失措，丢的是山鬼上下几千张脸，所以下了狠手，专治他的慌怕二字。所以宠归宠，浇灌归浇灌，栽培还是要严苛的，手段也是极尽变态之能事。孟千姿半夜摸索床头开关时，摸到过另一个人的手，蹲洗手间扯厕纸时，扯到过滑腻腻的蛇，还从炒饭底下拨出过刚出生的那种活老鼠。起初也是花容失色，又嚎又跳，很好，只要反应失措，惩罚一个接一个，诸如鱼腥草榨汁、小米椒拌花椒、生嚼猪肉等等，效果也是甚为卓著。今日的孟千姿缺失慌和怕的两种姿态，更确切地说，心里怕不怕不知道，但表情和肢体动作永远云淡风轻。再骇人的场面到了他面前，换来的也就是一声哦。见孟劲松不说话，心慈识趣地闭嘴，但脑子里静不下来，始终是那个女人十指抠地往前爬的场面。 忽然又想到了什么，一颗心狂跳不已。 老猫，这是哪杀人了吧？海市蜃楼不就是把别墅的井折射过来，这儿看到的是假的，但别墅的是真的呀，是不是有人正在杀人呢？ 他被自己的设想给吓到了，鸡皮疙瘩一阵泛着一阵。孟劲松有点不耐烦， 你删点的词条没细看吧？海市蜃楼是空间转换的概念，但山蜃楼是时间上的。换句话说呀，山蜃楼的井就是在原地发生的，但是事情可能是几十年前，也可能是几百年前的。刚才那个女人穿的白褂子，免金盘扣子，一看就知道是解放前的，过去的事了。 在这儿，我们站的是案发地。 新慈小腿上一阵寒凉，孟劲松觉得他好笑。 哪儿没死过人呀？现在多少住宅楼前都是乱坟岗子。湘西解放前被叫做土匪窝子，杀人的事儿多着呢。那女的呀，可能就是走亲戚或者赶集的时候遇到土匪了。 再怎么说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。孟劲松这凉凉的态度让新慈心里有点不舒服。化妆师得精笔勾画，性子大多细腻。新慈再想了一会儿，惆怅竟多过了恐惧。 这蜃景特别鲜明，肉眼根本分不出真假。刚刚那女人的脸清清秀秀的，不像山里的姑娘。应该是个知书识字的，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走这种道，结果还遇到了天杀的土匪。这大好青春就此断送。相逢即有缘，哪怕是这么隔空相逢，是不是该买点香烛纸钱烧一烧，顺带也给自己聚聚晦气。 中了。 新慈正胡思乱想，不远处传来孟千姿的声音。孟劲松一喜，蜃珠已得，有光也无所谓了。他打亮手电，握着玻璃罐大步迎上去。灯光一起，新慈反没了安全感，也赶紧跟了上去。孟千姿已经解开鱼线，正拎着铁环把爆珠放进玻璃罐里。爆珠的其他几只不足大张，不足间明明什么都没有，但看那姿势又确实像是拼命抱着什么。可怜新慈侧着脑袋，不知换了多少个角度才说服自己，似乎隐约依稀好像确实是看到了那一线转瞬划过的镰刀亮。其实掉蜃珠这事儿，技术难度也就中等，难的是刚好撞上了这种机缘，再加上此时雨势更小，形同牛毛，再过个一时半刻，估计山蜃楼就要消了。孟千姿这个时候中了，如同交卷铃前两秒答题完毕，低空过关，颇有运气。孟劲松那张常年板着的脸上难得有了笑意。 这怕是咱们山鬼近两百年间钓到的第一只蜃珠，回去我就联系山鬼斋那边，山鬼志得记你一功。 荣誉在手，此时就要谦虚了。孟千姿一派淡然。 随便吧。 山鬼志心思倒是知道的，是山鬼记录历代杰出角色的谱志。一般来说，山间以上级别的人都会被记录在册，做山鬼王座的更是会被大书特书。看来关于孟千姿的那一部分少不了收蜃珠这一条了。不管黑猫白猫，抓到老鼠就是好猫，这句话果然非常有道理。未来大家只会知道是孟千姿收了蜃珠，谁会想到他那三番四次的没钓到呢？有时候结果确实比过程重要。有惊无险，胜利收官，三人原路返回。 哎，千姿，这爆珠那么辛苦又立了大功，是不是要犒劳他们？对了，就是那山鬼斋那几位姑婆会给你什么奖励啊？ 新慈怕孟千姿提到他刚才的糗态，一直说个不停。 说到嗨处，摇头摆脑，手臂一扬，手电光恰照到一棵五灵松的高处。这树长了有些年头了，大概十来米高，树干上皲裂的树皮块块都有手掌大，树身有脸盆那么粗，但不算枝繁叶茂，很多光秃秃和半断的枝干像横七竖八砸进树干里的桩子，其中一根桩子上吊着一个人，离地有一人多高，身子背对着他们，被风吹动还在悠悠地晃着。 妈呀， 新慈吓了一跳，连退两步，小腿直打晃。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，这又是肾经，因为那个吊着的男人头上盘着辫子，腰里绑布带，松扎着裤管，脚上套着草鞋。 辫子头哎，看这装扮比刚刚那女人的年代还要老吧。 湘西过去还真是个土匪窝子，这野山里得坑了多少人命啊。反应过来之后，新慈的脸一路红到了脖根。 这都第二次了，孟金松这次连大气儿都没喘，我却还这么大惊小怪的。 又猝不及防啊，哼，要我说呀，想克服恐惧那得正面杠，你不如过去挨他站会儿，学我刚才那样拍一下扯一下，以后就不会怕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机会难得，没准你这辈子就见这么一次山神楼，怕呀？ 新慈起初有点犹豫，听到末了有点心动，再一被击胆气上来了，他喉结滚了滚，咽下一口唾沫。 年轻人嘛，就该百无禁忌，这种稀罕事有这遭没下趟的，两百年才轮一次，是该体验一把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